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29集，咬账。沈泽川没给他透露这400万两分成两份有东北两码道转运的事情，而是说 路上也不好走，你比我更清楚。 押运通道我有，江青山再能耐也不能时时都盯着下边。 西红轩已然占据了上风。 我可以想法子把钱弄给你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兰州，这400万我甘愿给你，可你得与我说几句实话。这次坍塌、涨水、疫病三件事情，到底是不是你干的？ 当然不是，我早已与你讲过真心话，这些事情你得问薛修卓。我看这钥匙你拿得紧，我也不强求，正如你说的，想要联手，两个人缺一不可。这会儿可以把齐慧莲给我了吗？ 西红轩推开椅子起身说， 我早叫人去接她了，你等了这么几日，不着急再等这一会儿。 他大腹便便，迈着步子消失，像是在考虑什么，最后走到了门边，跨了出去，喊道， 人呢？ 外边的侍从低声答了句什么，西红轩没听清，便就是走下了街。他下街又走了几步，院内死寂，他猛然回身喝道， 关门。 堂屋大开的门顿时紧闭，窗子啪的落下挡板，眨眼间把堂屋封了个彻底。夜风萧萧，七柳摇晃，数道身影渐浮出夜色，把堂屋围得水泄不通。西红轩恨得咬牙，撕破伪装， 沈泽川，你还想要回齐慧莲？贪心不足蛇吞象，把老子当成傻子摆布，今夜我就要你的命。 他再退几步， 把西丹那吃里扒外的东西拖上来。 西丹早让人捆绑结实，西红轩见了他，先照脸一脚把人踹翻在地，接着一顿猛跺。他说着眼中已满布恨意， 叫你卖主求荣，贱胚子，烂骨头，忘了你爹娘老子都在我手里边，今夜我叫你们一家跟着他共赴黄泉。再把大夫人也拖上来，他背着我与这夏剑培勾搭成瘾，还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西丹，凭你这豆大的胆子绝技不敢背叛我，可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啊，叫人拿捏住了，敢下这背主谋财的勾当，你怪谁啊？贱！ 西丹被他踢得满地打滚，哀叫连连。那大夫人腿软，被人扔在跟前，啼哭不止，不住地央求。西红轩由着他抱住自己的腿，看着他，阴冷地说：“ 他要害我性命，你知不知晓？你知道，你还要跟着他。”你是不是已经盘算着怎么跟他远走高飞？我此生待谁都不如待你，情用了10分，命给了80，你就这样待我？ 西红轩拖拽起大夫人，一双眼里赤红。 西姑庵抢了你，我把你抢回来，让你尊荣不减，金玉不缺，心头肉似的捧着。你呀， 西红轩恨到心头滴血。 你跟他走吧，我今夜就送你们走。 西红轩冷冷地搡倒他，啐了一口，狞笑着说：“ 拔刀，剁碎了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，省了今夜的下酒菜。二爷，有的是钱。” 他从怀里从袖中掏出大把的金银块， 摔在地上滚得叮当乱响，那前声碰撞里，西红轩踉跄几步，哈哈大笑起来，泪流满脸，逐渐哽咽。 这世上众生皆受力屈，我有钱何愁没有真心人，为这钱至亲可杀，骨肉可杀，心爱可杀。 西红轩扔进金银，高举双臂，在这刀光剑影里嘶声力竭。 动手，老子来要账了。 众人当即拔刀，血芒骤闪，阴云遮月，鬼影重重，那刀锋出鞘的摩擦声在风里犹如裂帛，似出了千钧一发的急迫。堂屋内竹扇三扣，沈泽川从容不迫，直呼为自己再倒一杯酒。沈泽川拿起酒杯， 你说的不错，今夜确实该算账了。 西红轩放下手臂，冷眼看着众人涌向堂屋。 你这样聪明，若是肯乖顺地听从安排，便能少受些苦。 你一路去都，便宛如楚唐燕去。我说你可惜，又说你不可惜。你当年在海浪里搏回良机，我敬你。 沈泽川说着，把酒水缓缓倒在地上。 你我皆明白一个道理，就是处于困境者，最学不会乖顺，因为顺下去的人，十有八九都熬不到老天睁眼。 我波浪急涛，你也在波浪急涛。天底下人命最贱，沈泽川，我也敬你，当年百般折磨你都活下来了，今夜偏生在阴沟里翻船。 西红轩嘲讽大笑，又骤然冷漠。 你我之间只能活一个。 你早也洗了，酒也吃了。 沈泽川轻轻丢开酒杯，起身面朝大门，抬手握住仰山雪的刀柄，拇指压着那颗白珍珠，缓声而笑。 上路前真的不打算把齐慧琳的下落告诉我。 庭院间火光淬然大盛，西红轩扭头一看，宅子已经烧起来了。他喝道： 休要与他周旋，谁能取他首级，我就赏谁金银百两。 门窗顿破，数道黑影狼扑而上。沈泽川刀已出鞘，只见他前行两步，血随刀迸溅，仰山雪的刀刃破开人的喉咙，那长刀譬如冰断雪柱，因为太快，从而使得血珠凌空喷在窗纸上时，刀口反倒滴血不沾。仰山雪与狼戾刀一样，在这去肚里沉寂积灰，被刀鞘约束成了翩翩公子们的腰间事物，但只要给了他们拔刀出鞘的机会，就能从那寒芒中窥得刀锋与主人喋血的狰狞。火舌怒舔而来，转眼间半个西宅都陷入火海。乔天涯窜屋跃脊，飞身踹翻迎面的杀手，倒钩身体翻上堂屋，站在屋顶上亮出沈泽川的七金腰牌。乔天涯朗声说： 锦衣卫受命长安，昔事纠结江湖豪侠百余人，私聚于天子脚下，经我等彻查，其中还有逍遥法外的亡命之徒。西红轩用意不小，其心可诛。此案关乎天子遇险一事，凡有牵连者一律收押诏狱。提起已经包围西宅，尔等还不束手就擒？ 休听那胡言乱语。 西红轩高声大喊： 我与天子乃过命之交，锦衣卫意图谋杀忠臣，掩盖罪行，今夜助我者皆是仁义侠士，明日一早都随我宫门受赏，严党裁除。皇上广开言路，最恨的便是他沈泽川这样想要一手遮天的佞臣。诸位，谁杀了他，谁便是功垂文史、名扬天下的好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